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有微风，最高气温0上1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好，我是主持人张征。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呢，和大家一同关注的是如何在校园足球当中体现团队与意志力精神。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首先就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主要内容。来自两会的消息，政协委员建议院校结合共树首都良好教育形象。教育部发布全科医生培养与使用激励机制意见，将全力培养居民健康守门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月宫365实验25号举行第二次换班仪式。接下来我们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首先关注两会方面的消息，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第三年，从2018年起，二胎宝宝们将会陆续入园。2018年的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加大幼儿园、中小学师资培养力度，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市人大代表、北京城市学院校长刘林认为，本市不仅应该增加师资数量，还应该提高质量。目前城市学院的学前教育专业不仅有成熟的教学计划，还有配套的实习实训设置以及相关的实践基地，学校还通过交叉学科平台来支撑学前教育的特色化培养。目前该校已经与丰台、西城等区建立了战略合作计划，预计从这些区域定向招生，定制培养幼儿园师资，这样学生毕业后可以回到园区工作，既能增加师资，又有利于职业发展，并且艰苦居住。目前本市正在通过学区制改革、集团化办学等措施，缩小城乡、区域、校级间的教育水平差距。不少中小学都加入到了教育集团或优质教育资源带。身兼广渠门中学常务副理事长和平谷中学校长双重身份的市人大代表崔楚民表示，缩小城乡区域教育差距根本出路在于培养师资队伍。他分析，目前全市的教师研修活动主要是各区自行开展，郊区老师可以偶尔进城参与面对面活动，但是长期进城不现实。他专门带来了一份建议，希望建立城乡一体化市级线上实时研修平台，并出台相关的配套机制，让远郊区的老师通过网上平台跟城里老师一起备课磨课，边做边学，通过这样的常态机制才能够持续提升远郊区的师资水平。市政协委员、北京芳草地国际学校校长刘飞建议，应该大力推进中国好教师或首都好教师工程改革，塑造首都教育教师的良好形象。刘飞建议大力推进中国好教师或首都好教师工程，培养教师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 刘飞说，教师的学识必须体现在常态课堂上，常态教育中，而不是以论文参赛课程作为主要的评价标准。他同时建议改革教师绩效工资制度，同时配合新的激励机制，切实提高教师待遇，提高教师工作热情，以提高教育的质量。在国新办25号举行的改革完善全科医生培养与使用激励机制意见发布会上，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表示，全科医生是居民健康的守门人，第一道防线，教育部对全科医学人才的培养非常重视，下一步教育部将会再打出一套组合拳，全力做好全科医学人才培养。据了解，近年来教育部与国家卫计委、国家中医药局密切配合，在医学生的教育上要求全体医学生在校期间都要接受全科医学相关知识和能力的培养以及培训，为毕业以后奠定基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月宫365实验25号举行第二次换班仪式，自去年7月9号第一次换班以来，二组4名志愿者已经在全封闭的月宫一号实验舱中连续驻留了200天，打破了此前由俄罗斯科研人员创造的在生物再生生命保障系统中连续驻留180天的世界纪录。月宫一号的系统闭合度与运行时间也达到了国际最高水平，为将来人类进一步探索外太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据了解，月宫365于2017年5月10号开始到2018年5月10号结束，是世界上时间最长、闭合度最高的生命再生生命保障系统实验。实验的主要任务是研究一个生物系统如何实现为不同代谢水平的成员组提供生命保障，并且保持系统稳定。 这个校园足球在向孩子的素质教育，把足球文化和学校在校教育很好的结合起来， 就是种草结乱，让更多的小孩参加到。 实际上在体育这一项，体育对孩子教育它起到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只不过是以他要为自己的兴趣付出 参加到 了他的教育。 集纳各方观点，大话校园足球。 市教委日前发布本市中小学体育与健康教学质量标准，要求中小学生体育课每学期至少测试2个项目，除体能表现、测试成绩外，团队意识、意志力表现等也将纳入体育课成绩。作为世界第一运动的足球项目，最为强调的就是团队意识和意志力表现，如何将这项考核标准带到校园足球运动中，在这项运动里又该如何锻炼孩子的两种精神品质，校园绿茵场与您一同关注。 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话校园足球，今天和大家共同关注的话题呢，就是如何在校园足球运动当中体现团队与意志力精神。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直播间的4位嘉宾，首先来给大家介绍来自陈经纶中学地景分校的德育副校长徐林。徐校长您好。 大家好。 再给大家介绍陈经纶中学地景分校小学部的体育老师李浩峰老师。李老师您好。 好，大家好。 还有我们来自这个学校的中学部的体育老师杜辉老师。杜老师您好。 大家好。 同时也得要介绍一个梦想杯校园足球公开赛组委会的秘书长吴彤。吴彤你好。 哎，大家好。 嗯，我们的2017到2018赛季的梦想杯校园足球公开赛呢，在上个周末已经是鸣哨开赛了。我呢也是到这个奥森公园到那儿去做了采访，给我这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太多太多的孩子参与到这项足球运动当中了。那目前啊，我想先问一下我们的徐校长，现在我们的学校开展这个校园足球运动，除了比赛之外，我们还通过一些什么样的这种形式来推广和普及这项运动呢？ 其实这个校园足球这项活动，其实更多的从我觉得从18大以来吧，然后从习总书记提出这个通过足球这项运动来振兴这个国家的这样一个体育事业，其实现在是全面的进行一个普及。从学校这个层面呢，我觉得大概可以分为3个层次。嗯，首先呢，第一个从学校这块，就是通过课堂，我们现在是通过体育课的这种课堂形式对全体学生的这样一个普及，然后呢还有通过我们这种体育社团的形式，对于比较具有这种优势的孩子进行一个 拔高的这种训练，还有呢，就是说我们还有通过这个学校课后一小时的形式，也是对孩子进行这样有针对的训练。我觉得这是从学校的一个层面，还有一个就是从我们这个市区教委这个层面，我觉得对于这个足球这块呢，有了更多的这种规划啊，整体的这种规划，这种赛事啊，还有这种平台啊，搭建的越来越多，也给予了孩子们更多的这种展示的平台以及参与的这种机会，还有各种赛事，我觉得至于对于这种足球的发展呢，也是特别有好处的。 那现在我们通过做这种推广普及，孩子们对于足球这项运动，他们有一种什么样的这个认知水平？我们先问问我们的两位体育老师，好吧？我们先从小学部开始。 嗯， 小孩子他们对于足球这项运动是怎么来认识的？ 小孩呢，基本上每个接触过足球的孩子都是特别喜欢。从最初的一点不会，到最后能运球、能停球、能打一些小的配合，最后打比赛， 嗯， 获胜之后那种激动，然后每个孩子在这个项运动中获得的这种团队的这种感觉，还有意志力拼搏之后获胜之后那种感觉，对他们的这个吸引力是非常大的。 那么到了中学呢？ 其实孩子很简单，比如这个我有兴趣了，我就会去参与。但是在这当中他会学到很多的东西，比如说在这个团队当中，在这个足球队当中，可能有些孩子他刚加入足球队的时候他可能团队意识不够， 嗯， 但是他通过这个足球训练之后，他这种团结然后进取的这种精神就会在这个足球队当中发扬出来。那么小学的时候呢，孩子接受过一定的这种足球训练之后呢，他到中学之后，反正我们接手的时候，李老师那块带着女足团队出来之后，他的一个是他的这个小学生他的素养非常高， 嗯， 而且他这个团队意识就已经建立得很明显了，所以就是小学这块它确实是这个足球对孩子这个意志力和团队素养这方面培养的作用确实非常大。 那么通过这么多年我们陈经纶中学帝景分校开展这个足球运动，不管是男足还是女足，应该是在孩子的身上你会看到他有很多的甚至是太多的这种改变，而这种改变也是我们家长还有我们的老师我们的社会是乐于去见到的。徐校长先跟我们大家来说说给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些 事情。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孩子从事这项运动，我觉得首先第一点肯定是身体素质的这种能力的提升。 嗯， 其实现在无论从教委也好啊，还是从学校这个综合考评这个过程当中，以及像比如说我们一些市区三好的一个评选当中，首先第一项就是身体素质你达不达标。 嗯， 所以这块呢还也看出咱们国家对这个孩子这个身体素质综合能力这块要求还是比较严的，所以这块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通过这个足球运动，首先孩子这个身体素质是得到了很大的提升。那么第二一点呢，我觉得就是说孩子这种学习能力，其实你看足球它是一项合作的运动，但是它在这过程当中它需要你不断的去应变，不断的去怎么上去调整战术也好，怎么样也好，实际上他在个人这种辨析能力啊、应战能力啊，以及心理这种应对能力，都是一种很好的提升。 嗯， 所以像李老师他们这个足球队这些孩子，我们也真是跟踪啊，看看这些孩子这种发展在学习上也是非常好的，所以它是一个促进学习能力这样提升的一个过程。 嗯， 再一个我就是说最受用的就还是刚才我说的那一点，整个的一个综合素质、品质能力各方面的一种提升，对孩子还是非常受用一生的。 那么前不久呢，咱们市教委也是发了一个文，未来咱们这个中小学的学生的体育成绩当中，就是你的体育测评当中，团队意识包括你的意志力都会计入到孩子的体育成绩当中。那在咱们整个的训练过程当中，在比赛当中，我们是如何给孩子们贯彻这两种精神的？ 我觉得这个首先这项运动就是一个团队配合的运动，比如说在我们在训练过程中，由个人的技术开始训练，到两个人二对一、一对一、二对一、二对二这种小范围的这个配合，让他孩子就知道必须有同伴的配合你才能获胜，或者是有同伴的配合你才更容易获胜，这是一种训练方面的，我们要给他强调这些不能独啊，有些队员可能觉得怎么你老拿球该传不传，大家会对他有一个意见，其实这个意见对他来说也是一种教育，就是我的位置比你好，你结果你没传，结果你失误了 啊，这个球没进或者这场比赛没赢，大家可能会有对他有一些反馈， 嗯， 包括教练，我们在赛后也是会有一些个这针对性的一些总结，去说这些问题，嗯，再有我觉得足球一定要注重这个仪式感， 嗯， 什么叫仪式感呢？就是比如说在场上，我们穿着统一的队服，代表我们是一个队，啊，我们在开球之前或开球之前，我们在互相围成一个圈，拉着手或者是搭着肩，我们有一个互相鼓励的这么一个加油。这都是一个仪式感，让孩子通过这种仪式感，那个觉得这个团队精神很重要。 嗯， 啊，这样的在比赛中呢，我们才能获胜。 那在这个意志力的灌输上呢，我们这边都是怎么做的？ 我想是首先是要要求这个孩子能坚持训练，坚持下去。咱们有句话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或者说天气可能会影响你身体的一些个舒适性。最初练习的时候，首先我的教练就不能怕冷，不能怕热，该训练还要训练。这些孩子有渐渐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意志力就逐渐增强了。 嗯， 另外在赛场上通过比赛，他也能意识到，因为自己一个小小的懒惰，少跑一步，可能这个球就被对方拿下，对方进球了，可能这球队就赢不了。 嗯， 啊，或者是也出现一个很大的失误，啊，他会。这个运动促进他意志力的生成， 嗯， 啊，必须只有有意志力才能踢好这个球。 嗯，问一下徐校长，如果从德育这个层面来讲啊，这种团队精神，包括这种意志力，或者说足球运动带给孩子们他们的这种个人精神意志品质的这种提升，对于人的未来的发展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其实我觉得说实话，现在咱们就是说目前这种状态来看，可能大部分独生子女比较多， 嗯， 然后独生子女多的这个原因就会造成孩子可能在家就是以自我中心为主啊，就是孩子这种自我意识啊，可能就是出现比较自私啊，包括父母呵护比较多呀等等，所以孩子特别欠缺的可能就是这种与人分享，与人合作，吃苦耐劳的这种精神。而现在咱们说实话，现在这个社会竞争也是非常激烈的，也是一个融入社会，肯定走入社会你就要去跟人合作，去跟人分享，那么同时你肯定也会面临很多的挫折，你怎么样去面对挫折，怎么样去让自己走得更远更好。我觉得足球这项运动呢，把这几个品质很好的都融合在一起，而且呢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通过一次次的挫折，一次次的失败，然后我再一次次的去突破，一次次成功，让孩子反而有一个越挫越勇的这样一个品质逐渐形成。我觉得对孩子将来无论是在学习上还是在将来走入社会上，我觉得他都是一生受用的。 嗯，刚才呢我们也是在讲，就是包括我们在社会层面组织的这个梦想杯校园足球公开赛，我们讲了那么多的这种梦想积分在里边，这个团队意识，然后包括这种意志力的精神品质啊，是不是也是算作我们这个梦想积分当中的其中一部分？ 对，我们在那个梦想值的设定上呢，也是有加分项、减分项， 嗯， 因为不是按那个竞技结果去判明的。所以我们在这里面比如加分项，刚才李老师也说那个足球有很多仪式的东西，所以我们在加分项上比如有统一队服，有这个口号，有队旗等等，包括他在现场表现有礼貌，我们这些就是加分项，嗯，然后如果是有不文明的行为，我们就减分项，其实就是跟孩子的素质对接的。将来统一的那个梦想值的积分也是可能水平不是那么重要的啊，更多的是他的参与， 嗯， 他的现场的一些礼貌啊、仪式啊一些事情。 毕竟我们的校园足球的运动的这项推广啊，也是最近这几年才逐渐的这个发展起来的。目前呢，肯定还会有一些问题，我们需要亟待解决。那么目前，我也想听徐校长我们来讲一讲。虽然学校我们在这个足球运动当中已经是有了这么多的好的战果，还有这个好的经验，那么还面临着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未来我们还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我觉得其实首先就是两个方面吧，我大概想到的第一个方面肯定就是场地的问题，因为学校现在肯定就是说，像我们学校可能就是说场地比较小嘛， 嗯， 可能有时候我们会得拉到学校 去校外去进行相对专业一点的训练，所以说呢，可能场地问题可能也是对于很多学校来说是存在了一个很大的这个障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可能就是从师资这块吧，因为我们本身学校这块老师毕竟不是说特别专业的这种球队出来或者是学专业足球的，那可能在跟校外这些俱乐部对接的过程当中呢，那校外俱乐部的教练虽然非常专业，但是他从这个组织教学针对孩子这块，就作为一个老师这块，他还是有所欠缺的，就是说在怎么样能够有一个专业的足球针对学生的这种教练，我觉得这块师资上还是有一定的欠缺。 那从我们整个的这个训练组织工作当中，目前还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两位老师也可以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我觉得还是首先是还要多参加各级各类的比赛。训练的结果要通过比赛来体现。再有就是学校要建立一个长效的一个机制，就是对这个足球运动首先要长期的去坚持，不能说跟风。再有一个就是要建立一个保障机制，免除家长和教练的后顾之忧。 杜老师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就是说像这个孩子这个他们足球这种，就我像刚才说的，就是李老师他们这种球队的到初中已经形成终身体育这种概念了，孩子非常热爱，但是可能有时候后头可能因为各种原因他不能参加校队了。所以我就说像那个就你们这块办这个梦想杯这个就非常好，就我希望会有更多这样的平台，就让孩子们把这种体育精神包括他热爱的这个项目继续的长期的保持下去。 接下来这个得让吴彤来说一下啊，我们现在在开展这个社会性的比赛当中有什么样的问题，未来咱们还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我们做这个公开赛呢，也是其实也是社会跟学校相结合的这种方式，不仅有那个社会赛区，也有校园赛区，可能未来校园赛区还是为主。然后从组队形式上来说呢，就是孩子他可以是来自社区的球队，也可以来自俱乐部球队，也可以是可能一些好朋友他们组的球队，然后也可以是来自学校的球队，但来自学校的球队不仅仅是校队了，可能是某一个班的同学啊等等。 对， 就是组队形式比较多元，而且我们呢这个为这个比赛呢也开发了一个系统嘛，所以我们是建议让家长也能参与进来。可能家长可以当领队，也可以当志愿者，然后呢我们也把这个比赛呢活动能更多的能丰富起来啊。我们今年呢可能要重点做三个主题活动，一个是梦想市集，还有这个家庭日活动。当然我们现在也还在跟北京广播合作做这个小大使评选活动。 对， 将来会给他们是另外的一种奖励方式啊，可能是更多的去开阔对足球文化的这个国际视野，可能我们在这方面会有一些奖励，但不是说只是奖励这些踢得好的孩子。对，我刚才很赞同徐校长刚才说的那个观点啊，就是其实学校老师做足球教练可能有很多任务，是吧？就这方面又不是很系统学足球的，有一些局限性。然后呢社会组织呢俱乐部的教练呢是很专业，但是中国之前的体系呢专业教练其实大部分是面向13岁以上的12、3岁以上的，就是更针对专业运动员的， 对， 而不是说面向比如13岁以下怎么从教育角度入手，怎么去面对孩子。其实13岁以下更重要的是说怎么去面对孩子。从国际的足球培训的这个理念来说呢，其实大概是分四部分啊，就四个维度。一个是身体技能，其实还有两项很重要的，就是心理和社交。但是这个是在我们目前国家的青训里边，心理和社交是非常欠缺的。 好了，那么伴随着这首歌曲呢，我也结束了我们今天校园绿茵场的节目了。再次感谢各位嘉宾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再见。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